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准时我哋会开始啦。你好，我哋有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你哋有冇淋亲呢？有冇搭亲呢？OK， 带多件 T 恤翻嚟先得啦。头先咧一路全日都好大雨啊，我都喺出边翻翻嚟，不过咧好彩而家咧已经系雨过天晴，挂黑掹掹睇唔到，不过咧已经收咗雨啦。呢个区咧就叫做九龙塘嘅广播道啦。我哋就喺广播道30号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同大家一齐见面嘅。由而家到12点，我哋都会现场直播《二千靓歌再重聚》。因为每一次开始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咧，之前如果撞到我咧，都会问一个问题，咦，今晚咩嘉宾啊？咁样，因为我哋每一个星期咧都唔同嘉宾或者一啲大家估唔到嘅情况出现。咁今晚有少少估唔到嘅，但系如果你又讲话，中年好声音，哦，好多啊，好多呢啲同学嚟过晒啦，咁即系排晒队嚟过噶啦。咁但系我就好欢迎嘅，我就唔想俾佢停啦。咁但系今日嘅中年好声音咧就更特别。有位老师带住两位同学，是不是我可以讲同学啊？ 系 啊 ，Rita， hello， 喂，哥哥， 喂，医生 ，hello， 咁啊系我哋嘅好朋友常客啦。咁今次啊多谢你，带埋两位同学嚟。 啊，呢两位同学咧系喺中一同埋中二都有份嘅，有份参加过嘅。 中一先啦，边位系中一啊？ 中一就系阿 Sam， 自己介绍下自己先。 老师，你好，阿 Sam， 刘志慧， 刘志慧啊吓 ，OK， 阿 Sam， 佢26强嘅。 二十六强就系中一嘅， 中一 系中一嘅。 中二咧， 中二就有呢一位医生啦 ，Aldo。 咁啊，六十系咪啊？ 六十强 嘅， 系 Aldo 系医生嚟嘅。 系啊， 哇！医下我哋啊，即系如果或者能够咧，医啲到喉咙啊，或者系即系唱唔到歌啊，唱得冇咁舒服咧，等 Aldo。指點一下先得。 我真係噶，我有啲咩唔舒服啊，喉嚨唔舒服啊，或者咩胃酸倒流，揦到個喉嚨好痛啊。我第一樣嘢都係揾阿 Aldo 先嘅，冇嘢講。 哇，好好。 係噶。 所以咧就真係有咁多唔同即係職業嘅學生又好啦。 係啊， 我都識得啲 banker 嘅，不過唔知點解次次打親電話都冇乜反應。好啊，今日好開心嘅，因為一共咧有三位咧，咁當然有我哋阿 Vince 啦，同埋阿堅哥啦，咁我就喺度啦。咁我哋兩個就開心啦今日，因為咧有三位唱歌好聽嘅歌手啦。咁老師加學生，唔同風格、唔同年代，乜嘢款都有噶啦。咁我哋啲歌啲款數好多嘅，嚟自 係嘅， 即係有中文歌、有英文歌、有國語歌、有粵語歌，有自彈自唱、有自作嘅， 係啊。 不過唔係自作自受啊，我哋享受就真。不如咁樣啦，阿偉老師，咁樣叫你喎 ，Rita 老師， 係啦，哦，又咁樣叫㗎 ，Rita 老師， 我未 ，Rita 老師， 我都未咁樣叫過你啊，因為 Rita 老師， 係佢哋叫㗎咋 ，Albert 哥哥唔係咁㗎，唔使咁叫我㗎，得㗎啦， 你叫我細佬得㗎啦，得㗎啦，冇問題， 唔係 ，Rita 妹妹，你同其中一位係中二㗎啦 ，Aldo 醫生啦，

我都唔 知道。最近你都唔知啊？忙住拍劇啊，可能系咪？ 系啊，唔知咪拍电影定系咩啊？唔、哦、知道。 总之消失咗一轮。 佢离开咗嗰个台啊嘛。 哦，系啊。 系啊，佢离开咗嗰个台。 离开咗，原来。 系咁，应该系 拍 电 影 啦， 或者入内地拍剧。 不过我就会下个月同佢内地唱歌咯。 哦， 系啊。 始终咧，相逢何必曾相识喎，吓，真系啦。五年先至可以再 reunion 啊，系啦，佢啊真系。因为佢系即系资历就系演戏啦，系好成功嘅。咁啊，其实经典嘅歌咧就唔使惊嘅，唔使等嘅，随时都可以唱翻。因为呢啲歌咧皆知巷闻噶嘛，你去到边度咧卡拉 OK 度听到人唱嘅。咁啊又 系好恨同佢一齐唱， 系 真系好恨。 今日都唔错啊 ，Aldo 啊。 啊， 同老師唱喎， 好榮幸呢個， 係啊， 呢個機會好難， 係啦，咁啊難得。不過即係今晚就好特別嘅，咁啊除咗 Aldo 咧，就頭先講過咧，我哋中一有個同學嘅阿 Sam Lau， 咁啊 Sam Lau 咧就係我一見到佢我就中意噶。至於點解咧？第一個靚仔啦，咁我就唔係女仔又冇乜用啊。但我見到佢揸住吉他嘛，你明唔明啊？ 明啊。 係啦，一揸住吉他咧，即係話自彈自唱喎，可以。 嗯。 咁同埋咧，我又覺得咧。即系我做咗好多咁样嘅动作咧，就系将好多咧平时大家好熟悉嘅歌，你谂都谂唔到咧，用吉他伴奏咧可以系有啲乜嘢嘅感觉。 嗯， 我哋而家就要示范演出。嗱，头先我听过佢弹咗唱咗几句， 系 非常之 好啊 ！Thank you， 吓阿 Sam， 你介绍下只歌啦，点样自弹自唱呢只咧？ 呢首歌咧就系、是、其实啊系一个朋友嘅妈妈去介绍俾我嘅，咁就系、是、叫做给我一个吻。 佢媽媽介紹俾你， 因為佢媽媽就好中意呢首歌。 我識呢只歌咧，就係呢個原唱嘅仔，即係佢介紹佢媽媽唱嘅呢只歌俾我。嗰個人叫杜德偉，杜德偉個阿媽原唱嘅，係啊，佢阿媽媽咧歌後嚟嘅，咁大家都知道。不如你用吉他一代傳一代，好嘅歌咧就係可以一路咁傳承咧，就係靠呢啲靚歌保育，將佢咧唔同嘅風格。重新演绎， 好啊！ Okay. 多谢 Albert 老师嚟欣赏。好，咁啊，送俾大家一个给 我一 个吻。给我一个 吻 ，OK。 系啦，给我一个吻，咁就我呢个吉他版啦。好。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表情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纵然瞪着你眼睛你不答应我也要向你请求绝不灰心纵然背着你嘴唇你没回应我也要向你恳求绝不伤心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绯闻也没关系我一样心更紧给我一个吻敷衍也可以绯闻表示甜蜜我一样更是你 我一压心感激，哦，给我一个吻，敷衍也可以，飞吻表示甜蜜，我一样感谢你，我一样感谢你，我一样感谢你。 哇！喺度唔止一个吻啊，我谂啊，即系啲香吻咧、飞吻啊，成街都系噶。我哋好多听众，我如果听到都哇，喺给佢一个吻。 Thank you. OK， 接受接收接收接收。 仲有一样嘢好好咧，佢头先咧，着咗对皮鞋真系有、okay. 有好处嘅，原来，因为我听到你头先喺度打白纸啊。 嗰、个皮鞋原来佢自己打嘅、我以为一肩添。 我都以为系。 我以为佢嗰、那个 synthesizer 啊，以为，但系佢着胶鞋嗰种，佢仲要灰色嘅嗰对。 俾我睇，原来有 Sam 喺度打 白纸。哦，原来 Sam 自己喺度打。 我好中意呢啲声嘅，即系着个鞋咧，拍落个木地板嗰度， 系啊，好似啲 tap dancing 咁样。 咁啊，同埋揸个吉他咧，呢一 创作真系创作， 唔系就咁吉他嘅，系木吉他，系 acoustic guitar 啊，咁咧嗰种风格咧，民歌风格咧先至会出嚟。但系民歌风格撞到一首好怀旧嘅国语金曲喎。咁头先我讲咧就系杜德伟个阿妈咧，吓、叫张露啊，你记住咩？系啦，张露嘅原唱，所以咧都系阿妈介绍嘅呢只歌。非常好听的，因为我都说一些超经典的歌呢可以一路流下去就自豪。其中的方法呢就是、多谢 TVB， 我本来不关我的事，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节目，因为我要做节目啦。咁呢就他搞了一个中年好声音，我觉得呢很大贡献，对于一些经典歌的即是保育，全部来参加的，你老师你那些学生全部都唱经典歌的嘛。几乎 最好啦，因为你太新嘅冇人识噶， 冇错啦，系啦，系咪即系如果新嘅冇人识咧，就攞分就难咯。 我觉得系咯，咁最紧要就系因为屋企啲观众要即系识唔识咯。你太新真系太多字啦，因为而家啲歌好多好多字嘅。 你讲得啱， 系好多字嘅，好难记啊！我觉得记歌词系好辛苦。 唱嗰个都搞唔掂，何况听嗰、那个咁所以咧就真系好难接受到，立时间好难接受。 咁佢哋都听话嘅，因为有时都会大家会。傾咯，可唔可以唔好唱呢一類型嘅歌？因為太新咧，可能對你冇好處。咁佢哋會可能會思考啦，但係都有反駁噶嚇，都有噶嚇。 係啊，咁即係其實老師講得好啱嘅嚇，即係因為唱歌咧，如果你冇共鳴咧，即係共鳴有好多種啦嚇。咁你可能會第一次唱呢個歌，哇！你勁到咧就即吸引曬所有人，好 rare， 好少有，好難。超级巨星都好难做到，我认为。咁但系如果你可以唱一啲佢有共鸣嘅歌咧，就自然咧大家投入咗先，系咪啊？尤其是啲评判咧，嗰五个评判咧，其实全部都系旧人嚟噶。你唔好以为佢听新歌就得啊！佢嗰啲头发就染晒噶啫，佢哋。但系咁即系 Harry 啊，佢哋好新潮咁样嘅，好似。咁但係其實佢哋都係彈舊歌啊，一路咁樣成長噶嘛。 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哋肯跳出佢哋個 comfort zone 咯，因為佢 Aldo 已經係一個咧初頭就係唔肯跳出嚟嘅。因為有時咧為咗一隻歌一粒音咧，佢就會將個 key 去降咯，降低個 key 咯。 都唔紧要嘅，今晚就我哋随便咩 key 都得嘅，实啱 key 嘅，因为我哋系好自由咁样，好随便去演绎啦。咁头先又多谢阿 Sam 啦，就同我哋演绎咗即系自弹自唱，一阵间咧佢还有一啲即系自己创作嘅歌啦。我想问下老师啦，虽然你冇坐喺个评判比分啦，咁但系以你哋个个都知噶啦，而家咁多集，即系除咗唱功啊各样嘢，佢哋比分嘅准则啊，我讲。因为我很少看到，对不住，因为我要做这个节目，所以多数都很少看到的。他们会不会给风格分的个人风格？ 有的有的，其实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的歌 OK let's say for 如果我唱校长的歌，那怎知道你唱了你自己的风格出来呢？ You own the song OK， 即是你属于是你的，有试过好几个，已经 是试过的， 是的、 okay. 试过是他们唱陈伟恒的歌，但他改了整只歌，他又是拿着吉他自弹自唱改了个 arrangement， 跟着就唱得另外一个风格、那真的那天是高分、 高分了， 是啊。 阿 Sam 比赛的时候揸吉他， 有全程都揸吉他， 全程嘅哦。如果我坐喺嗰度咧，我就会比风格分好高。 Thank you，thank you。 即系唔系因为你唱民歌咁嘅风格，而系真系要自己 点讲咧？即系唔系话你弹吉他就得嘅，你要同个吉他咧融为一体，即系自己个吉他好似系你嘅咁样。Yeah, 你弹嗰啲 fingering，、啊、你都知啊，弹咗吉他咁耐嘅人咧、啊，个个弹都唔同嘅。 系啊系啊， 真系嘅，绝对唔同嘅。咁所以我觉得唱歌最紧要咧，最后咧就有自己。 我记得同佢嘅时候又系咯，又同佢讲咧，其实可以咁样唱，佢即刻都系 no， 你耍走零头嗰啲咯。 好，而家再示范一只老师 啊咩啊？ 我哋而家咁样，你桃李满门啦，做完呢两个。即系中一、中二之后，真系一生何求？不如我哋要求嘅老师咧，表演一生何求俾我哋听下，示范下先。 好， 诶，各位同学，诶，俾啲掌声先。 如果得闲就可以和下嘅， 可以可以， 唔使怕丑嘅 ，just go ahead。如果你识和嘅话。 冷暖那可休？回头多少个秋，曾骗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谁判决放弃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从妥协也试过苦斗，梦内每点一消散那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拥有？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谁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朝早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下午1:45取消。清水湾朝早出现水龙卷，多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多处有冧树，其中山顶百家道冧树影响山顶缆车服务今日暂停。港铁大学站月台上盖设施怀疑受天气影响受损，要紧急维修。天文台表示，预料未来一两日持续会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提醒公开试考生应该预留充裕交通时间。 有政党举办垃圾收费措施座谈会，有市民认为措施加重基层家庭开支负担，又质疑是否适宜正式实施收费，亦有市民认为屋苑厨余机不时故障，配套并不方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表示，垃圾收费经过讨论咨询和漫长酝酿，当局会检视先行先试计划之下市民的意见，再作部署。又说政府无意透过垃圾收费政策为库房带来额外收入。今日是全港戏院日，全港戏院的戏票划130元。在新蒲岗一间戏院，有市民陆续入场，有带同小朋友到戏院看戏的家长形容价钱好抵，亦有市民说戏票难买，要选择其他区的戏院才可以成功买到，但认为活动吸引，期望能够多举办。有来香港公干的马来西亚人表示，本身不知道今日有较便宜的戏飞，形容好惊喜。位于新蒲岗越秀广场地下的一间戏院2018年开张，因为租约问题听日结业。有市民说经常到这间戏院看戏，买飞之后才知道戏院听日结业，会保存电影戏飞作为纪念。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至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我很好。 魏嘉莹，我很好。胡鸿钧 ，Give me a chance。 Give me a chance， 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恍惚里听你的声音。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舞蹈剧场《我们不过刚好碰在这个星球》的出现，是由英文名 Life is a Joke 开始。至于整个故事的概念，负责创作的梁海怡就说自己深受一本书的启发。 中文名我转过两次的，一开始叫此时此刻我们相遇，就是源于一本哲学书的名字。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叮一声觉得啊，是摆落呢个 context 度啦，因为佢入面讲紧嘅咧就是一种换位思考咯。睇呢个世界嘅时候，好多时候都系会由我哋自己中心出发，即系无论战争啊、疾病啊，又或者其实苦难都系因为由人摆咗自己嘅 ego 行前，即系将自己摆得高过其他嘢开始。由细到大，我哋都系被教育成我要为我嘅未来规划，我要点点点。但是如果一呼一吸入面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那我在这个自然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今次会想 explore 的是怎样由一个 concept 开始，然后将不同的剧场元素一起去行去创作咯。 我哋冇一个特定嘅故事线去行，就算动作，即系譬如编舞上一啲我哋叫动作嘅 score， 动作嘅设计，又或者文本上或者灯光声音等等，我哋都冇话要跟剧本，反而借用编舞嘅 concept 咧，就系由一个意念开始咯。 我们不过刚好碰在这个星球，6月22至23号赛马会黑盒剧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出真心真的美，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啦，时间系9:40。听紧嘅系呢只叫做《今生今世》啊！你哋咁细个有冇听过啊？改晒噶啦吓，改晒个节奏嘅。咁啊，你知道歌呢边度作嘅？我以前突然间我录嘅时候，我都唔好记得，即系冇怀疑啊，究竟边个作嘅呢只歌？系许愿原来。许愿啊，系许愿作嘅，竟然系咁啊！佢作俾张国荣啦，大家都知啦。咁佢有一日咧，我开紧演唱会啦。 佢突然间咧走咗嚟个化妆间嗰度啊，系 Albert。多谢你啊！咩咩事咩事？喂，你唱我只歌咧，即系唱到好有生命力，即系一个新嘅感觉。咁佢又出埋本书啦，就写翻香港嘅乐坛啦。咁啊，许愿咧就系我哋即系呢一个乐坛咧好多年嘅一位好资深嘅音乐人啦，系又有监制啦，系有作曲啦等等，咁啊好大贡献嘅。咁啊，头先只嘅今生今世咧，亦都系我希望其中一个方向啦，就系将呢啲好经典嘅歌咧不断咁样。用呢啲新嘅生命咧延續落去，因為二千嶺歌再重聚都有啲咁樣嘅抱負啊！咁啊，多謝阿韋爾山老師咧，就帶咗兩位同學嚟啦。而兩位同學咧又各自有唔同嘅風格，啊，嗰度好啊嘛。咁啊，當然啦，我哋所謂唔同風格咧，一聽就知道係嗰隻歌先得，千祈唔好改到嗰啲哇！有啲咧，我唔認得咩歌，有啲爵士嗰啲咧，我覺得中文歌唔可以咁。 啱， 嗰啲太離譜，唔認得嗰隻歌咧就 聽到， 唔好過分。係啦，咁誒呢一隻《愛如潮水》，你冇得改啦啩？ 應該改唔到啦， 改唔到啦啩？因為佢太經典啊嘛， 好經典。 因為經典咧就越經典就越難改嘅，係咪啊 ？OK， 阿 Vince， 我哋睇下點樣玩法先。当然啦，就系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之一 ，Aldo。 Yes， thank you。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这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嘿嘿，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愿无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 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首先咧就系 Aldo 医生同我哋唱呢歌叫做《爱与潮水》。我想问你咧，今日咧就系头先你同我哋两位同事啦同我两位拍档啊 Vince 同埋阿坚哥合作，冇乜点练嘅，唔使练嘅，但我听落去咧，你好似练咗好耐咁。你都好犀利喎，即刻可以入曬我哋嗰、那個即係筍位， 係嘛？ 嗰啲節奏啊，係同埋個感情啊，老師嚇係咪啊？ 佢話俾我聽，我琴日練咗三個鐘，前日又唔知，跟住當我話我要帶你嚟呢一度嘅時候，佢話唔得啦，我要補堂啊！嗱，佢好緊張啊，佢真係好緊張。 但係好嘢，即係緊張係一定嘅，一定嘅。即任何人都有緊張，就算你好 professional 唱咗好多年歌啦，出場之前咧就一定會有啲緊張先啱嘅。如果你真係唱到啲話曬啞，我哋叫做咧，即真係噶啦，Rita， 即有時候有啲喺出面嗰啲好專業嘅地方啦，譬如某酒店裏面可能有個 lounge 可能啲咁樣咧，你會聽到啲歌手咧，你離遠，即你唔使坐喺度聽，佢離遠話，啲好滑啞嘅，即佢係有喺度唱嘅。但你聽得出咧，佢靈魂唔喺嗰度嘅，因為佢翻歌翻咗成好多年咧，連續就唱咗嗰隻歌咧幾千次，但其實冇好難嘅，最難咧就係你點樣同唱一隻歌咧，唱一千次之後咧都會有感情。人哋感覺到你有感情，我唔問你自己有感情。 同埋你覺得點啊？今日嗱，平時你唱歌都可能係一個 full band 嘅，今日得兩個琴嘅時候，你覺得點？ 其實個感覺係即係好 enjoy， 即係好難得咧有兩個咁 professional 嘅琴手，再加埋Albert 老師喺我側邊，同埋 Rita 老師喺我右邊，即係喺度咧支持緊。 好犀利喎！佢都唔窒喎。 OK 嘅。 所以你咪呢一個經驗好緊要嘅，即係你就喺極度即係有應該有啲左右壓力嘅。我喺右邊，你喺佢喺 Rita 喺左邊。 我覺得係支持， 但係好好唱得好好。 多謝。 因為有時就係唔同噶嘛 ，full band 嘅彈法同埋你就要捉個琴嘅。 其實我本身係都有 busking 嘅，咁所以我就即係都慣咗喺啲唔同 situation 之下唱。 哦，都好 ，busking 係有用嘅。 嗯，係 有 用。試過 busking 未 ？busking 就未試，但係我由細到大都喺球場。唱啲球場 show 多到無倫，乜嘢款我都唱過。你講啊，即係我 busking 就一次都未試過，但係我係即係喺場合啊，即係我由大笪地嗰啲，因為我以前咧做電台咧，就成個禮拜都有 show 嘅。 我好記得我第一次咧要喺個球場唱嘅時候，我即 係驚啊！散， 我唔識點睇啊， 好散， 佢等唔知幾多秒先翻嚟啊啲聲，咁我好驚我即刻，係我未遇過噶嘛，即 係聲音都係此其一啦。咁啊，即係我係好細個習慣咧，以前我哋個年代講你都唔信，我喺大會堂唱歌咧係冇 floor mon 嘅。冇即系冇一个 monitor 一个，即系弹翻转头话俾你听，你唱成点？你唱出去嗰啲咧，全部出晒去。你听翻你自己把声咧，系一秒钟之后嗰、那个回音嚟。即系因为啲学校 show 咧，佢唔识噶嘛，亦都冇钱去投资，边度咩 floor mon 咩嚟噶？你咩嚟？即系大家都知道咧，即系简单解释就系话，你唱歌或者音乐咧，一定要台上边咧有几个喇叭咧对住你噶嘛。而家就戴晒耳机添啦。 我反而唔系好惯咯。 系啊，以前我哋唔使戴耳机咧，仲要乜都冇嘅时候咧，咁样练出嚟。 我又想问下你惯唔惯啊？戴 ear mon？ 我而家如果喺某啲场合，譬如红馆，我一定要戴，戴一只。我听到就得噶啦。系我戴一只，因为点解咧？我做演唱会，我一定要同台下嘅观众咧有个沟通。有个互动，所以互动呢就唔睇嗌来嗌去，但是我要听到佢哋嘅反应，我听到我自己嘅声音喺出面点样翻嚟。 我 到而家都唔得啊！ 我戴一隻，但系我平时我中意唔戴嘅，我最中意唔戴，即系我惯咗啦，佢几廿年。但系而家咧，有一啲场合好似红馆呢啲咁啊，个回音太乱啦，即系太大嘅地方，咁你变咗你一定要即系清楚。 我学极都唔识咯，而家都真系一定要戴两只咯。其实我想试下一只， 两只咧就都会清楚咯，系稳阵啲啦。 咁听唔到下边啲人 嘅 声。 系噶，唔知噶，唔知佢讲咩嘅，同埋啲掌声又听唔到。 系咯，就系。 唔紧要，嗱，我哋今晚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就真系好舒服嘅。出边而家可能都仲系落住雨。咁我哋由而家星期日。一路唱到星期一好唔好啊？一路落雨喎、我哋呢一代嘅歌手啦，尤其是女歌手啦，走唔甩嘅一个字叫做 Carpenters。 Yeah. Oh, rainy days and Mondays。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Sometimes I'd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What I've got they used to call the blues.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 some kind of lonely cl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s it all abou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s it all about.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好多人都唔中意星期一，因为要翻工。好多人中唔中意落雨，因为好迷蒙，唔知点算。不过唔紧要啊，Rita 老师，因为侧边有个俊男咧，揸住个吉他，唱情歌都不得已，同我自作一首，好好听嘅歌，起码歌名我第一次听到。哦，用法文讲 My Sherry，My Sherry。 My Sherry， 哇，系即系 My Sweetheart 咁嘅意思啊，即系 My Dear， 亲爱的， 同埋咧，我又好開心。先頭你播咗嗰個《一生何求》咧，佢係 Bossa Nova。咁呢首歌咧，都係用咗一啲 Bossa Nova 嘅元素。 嗰只唔係叫《一生何求》， 先頭唔係咩？ 唔係 叫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sorry， 佢少少鬼仔啊，係咁樣係。OK， 我而家想聽你著呢只麥 ，Sherry。 好啊 ，Thank you。 誒，睇下心中有冇邊一個對號入座嘅女仔啊？ 有嘅，好回忆，谂翻十三年前写首歌嗰阵时系咯，我依家入翻去先。 OK， 嚟啦， 好，送俾大家， 好 sweet 嘅。 你说你肌肤皱起，面容像剩低疲惫。我会说你于这世间中最美，你偶尔会改变自己，为迎合俗世口味。我会说我喜欢你是你 ，Ma chérie，Ma chérie，You don't know how lovely。这世界纷扰凌乱，当有天你兜错圈，我会永远拖紧你两手不厌倦。你两眼我一早看穿，给我用痴心眷恋，世界有你冬天也温暖。 Shelly， 真系 Bossa Nova 嘅 My Shelly， 我第一次听，因为系你作嘅， yeah。 我未听过，真系好独特，好独特同埋好好听。 Thank you。 我第一次听咧，即系通常咧，如果你能够话第一次听嗰只歌咧，都好听，咁啊即系 OK 噶啦， yeah。 成功咗噶啦， 好开心啊！今日 记住啊吓，呢只歌叫做 My Shelly， 唱歌嘅咧，同埋作曲嘅咧都系 Sam Lau。睇个钟，哇，原来差唔多又一个钟咯。新闻后再见啦，一阵见。 走进再走出一天，双眼的茫然偷看每天，只是完全无记忆，只是完全无认识，沉默里回头 望身边的改变，事后对我继续欺骗，总会等到新一天。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似是完全无意识，似是完全无目的，然后却仍然愿企在遥远。问可否感到给你望见到的不是我，问问声我为何只会一日过，想得更多。谁都知爱永远不变，只要彼此都相恋，苦痛的要传，泪人不似。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事后对我继续欺骗，总会等到新一天。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似是完全无意识，似是完全无目的，然后却仍然愿企在遥远。感到给你望见到的不是我，问问声我为何只会日日过，想得更多。谁都知爱永远不变，只要彼此都相恋，苦痛的要传，泪人不似。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 来到10:09的时间，二千零歌再重聚会一路继续到12:00。而家气温咧23度，而湿度系94%，即系好湿啦。因为出边可能仲落紧雨嘅。天文台话俾我哋听，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咧大约系22至26度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哇！咁样嘅天时，不如唔好出街啦，揸緊车嘅朋友小心啲。咁如果喺屋企呢暖粒粒咁样呢，一路听住二千靓歌嘅靓歌，应该都几适合。头先只歌就叫做我的故事。我哋唱咗咁多年歌 ,Rita, 我哋啲故事梗係一路要慢慢回忆，慢慢勾返嚟先得。咁所以呢只歌呢就冇得定。我好鍾意卢国沾写呢个歌词。每当见夕阳嘅时候，即是又嚟一次日落啦， 系啦，要俾呢两位小朋友 烧下， 唔知佢识唔识噶呢啲歌？ 都唔系小朋友嚟噶，啲医生嚟噶佢， 但系好后生嘅啫佢。 不过头先佢讲咗一句咧，我都诶，听惯咗，我六岁就听你唱歌，系真事啊， 真事嚟，真事嚟。即系音乐嘅启蒙老师 啊，真系。咁你一即系其实一计就知啦，嗬。Rita， 系 你细我好多嘅，唔使惊，唔使惊吓，唔使惊，唔使惊。诶，我保住你，我哋一齐怀缅过去咧，好唔好啊？ 好啊， 我好中意呢一首，好有味道嘅歌。时间变啫，我哋冇变。 靓歌经典歌永远不变。 怀念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笑话虚，四季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常见明月挂天边，每当变幻时，便知是光去。常流泪，梦如人生，试问谁能了石头，他朝成翡翠。如情侣，你我有心追随，遇到半点风雨便撕退。照东方，每当变夕阳，便知是光去。 其实呢只歌咧，以前系一首好旧嘅国语歌，但系都唔系 original。佢国语歌咧，即系改日本歌。嗰日本歌以前啲三四十年代嗰啲嚟，咁所以你话一只好嘅歌，你可以变幻时啫。但系每一朝见到个太阳升起，我哋虽然又系一日，见到夕阳，好似头先只歌讲，便知时光去。但系呢啲歌咧，一定老过我哋啊！最后都系佢赢。因为经典歌咧，我自己即系好喜欢就系咁解啊！呢只歌其实都几十年噶啦，不过其实佢都系改编再改编嘅。多谢阿芬妮啦，唱咗呢只歌啦。每当变幻时，一只我谂嗰啲中年好声音嗰啲参赛者唔会拣呢只噶，应该冇人拣过嘅。 冇啊冇啊， 唔敢啊嘛，咁后生点唱呢啲歌啊？我唔系话你啊，不过我系要即系有翻咁上下资历嘅咧，先至会唱到嗰种。 唔系噶，其实可以再改编嘅啫嘛 ，rearrange 咗之后又另外一件事啫。 呢个当然啦，不如咁样啦，我哋揾啲新嘢，因为我哋今日咧又有新又有旧，又有中又有西，又有粤语又有国语。咁啊，我哋今日最即系两位同学咧唱国语都好好嘅。其实你哋有冇边个系国语人嚟嘅？ 冇啊， 你冇啊，两个都系广东人嚟嘅。 广东系啊，广东话。 阿 Sam， 阿 Sam， 你系有啲少少鬼鬼地，你咪喺外国翻嚟嘅。 我喺雪梨出世嘅，不过三岁翻嚟香港啦，之后、哦、但系十岁又再翻翻去。 哦， 跟住之后到我廿五岁，我又再翻嚟啦。 哦，而家又变咗悉尼啦，啊，个雪梨都烂咗啦， 悉尼 变咗啦， 变咗 变咗第啲味道啫，唔好烂到。 系啊， 变 咗悉尼 啊，变咗悉尼啊。咁啊，而家即系喺悉尼又翻翻嚟咧，翻嚟香港 系啦，追个音乐梦想啊，翻嚟。 哦，哦，真系为咗呢样嘢。 系啦，就系、是、为咗因为我中意华语音乐啊嘛。 哦， 系啦，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翻嚟香港喺呢度起步。 呢个当然，哦，咁难得啊！ 好难得啊！即系将即系啲雪梨嘅甜蜜带翻翻嚟，多谢你。不如而家你演嘢就比较即系我哋嚟讲吓， 嗯 ，comparatively 系王力宏咧就一定系新嘅，对我其实都好耐噶，其实都好耐， 都好耐嘅， 好耐啊！佢都我谂有廿年啦，我谂佢 hit 咗到啊，即系佢应该同啊即系啊周董嗰啲噶啦一齐出现嘅，我记得 系啊， 咁啊佢呢个叫做你不 知道的事。 我真的不太知道， 它本身是一个钢琴的歌来的，那我现在就用吉他去演绎翻。 哎，好啊好啊，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你唱给我听。 好啊。 蝴蝶眨着起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但你坠落自己，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晰。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我飞行，但你坠落自己。哦，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晰。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嗯，我哋当新歌咁听啊，都好听嘅，因为有一吉他咧，又有一种好自由嘅感觉啦吓，因为你即系就。因为自己唱自己弹咧，尤其是人哋弹咧又唔同嘅，你要跟啊嘛，或者佢跟你啊嘛。咁但系而家系自己跟自己，我最中意系咁嘅。 系啊，因为我都中意。 系啦，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嘅，因为冇人话我啊嘛。其实我有， 真系好正嘅。 我以前细个一路弹咧，我有时快有时慢嘅。我到咗而家都仲系好中意有即系中意。咦，唱下唱快啲唔得嘅咩 ？Free 啲啊嘛， 即系冇话规定嘅。但系如果你卡拉 OK 唔得啦，或者你用啲而家啲鼓机啊，或者系一啲电脑嘅音乐伴奏咧，佢系已经 set 咗噶啦，冇得慢冇得快嘅。Exactly 系一定要咁样嘅。咁我反而觉得冇咁自由，我都系中意自由啲，所以中意自弹自唱啦。多谢晒我哋今日佢一个特别嘉宾阿 Sam 啊，好容易嘅 Sam Lau。Sam Lau 同我哋自弹自唱咗你不知道的事。不过我有一样嘢我知道嘅，呢只跟住呢只歌咧就好多人又可以跟住唱嘅，因为有好嘅歌咧就真系佢其中一个特点咧，即系能够流行咧不特异。仲要喺个，譬如喺演唱会咁咧，就会大家都会识跟住唱嗰啲咧，就更加值钱，更加有影响力。 系， 睇下而家得唔得先？我哋得两个，不过佢哋两个等于

听到有吉他声嗰度先。 好犀利啊！因为坚哥又变咗吉他手咯，嗰啲电吉他好鬼劲嘅，个二胡又得，个竖琴又得，你个咩乐器佢都好要真嘅一样，好犀利。 真噶？ 系噶。不过咧就头先就 That's Why Good 会真系可以好想跟住唱嗰种。我头先和音嘅咧特别要提嘅就系你老师Rita 老师和嘅，咁佢就随时可以和到好好犀利，因为佢个姓咧叫 Carpio。咁佢哋由细到大喺屋企咧，乜都唔准，就系、是、要和音唱歌。 我知道，這个 family 好 系啦，成个 family 一齐咁样唱噶嘛，系咪？咁所以由细到大咧，即系酝酿翻嚟嘅。 系真系由细到大， 一定系噶啦。 你尝试下啲歌，每一只歌都试下摆个和音落去，因为如果唔啱音，你自己知道。 系啊，呢一啲就系有个音乐感嘅共鸣啦。 系 而家咧就睇一个钟咧，原来咧仲有好几分钟咁。于是乎咧，我虽然咧今日即系麻麻地嘅状态啦，医生 系 可唔可以唱歌啊？ 梗系可以啦，你嘅歌声可以疗愈我們的。 喂，病人、啊、 可以疗愈到我哋嗰个心灵、啊。 你病病地都唱得嘅，不过唔紧要，我哋好抒情咁唱咪得。 把声好靓， 沙有沙声嘅歌曲嘅、嗯，我哋拣呢就系啲超旧嘅歌。以前有个黑人歌手叫 Earl Grant， 咁诶，阿谭咏麟咧佢。爸爸好鍾意呢隻歌，所以呢佢都將佢變成咗阿倫呢就變成咗紅塵歲月，原裝正版呢就有呢隻叫做 The End of the Rainbow。At the end of the rainbow You'll find a pot of gold At the end of a storyYou'll find it's all been told But our love has a treasure Our hearts can always spend And it has a story Without any end At the end of the river The water stops its flowAt the end of a highway There's no place you can go But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And you are only mine And our love will go on Till the end of time End of a river, the water stops its flow. At the end of a highway, there's no place you can go. But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and you are only mine, and our love will go on till the end.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朝早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取消。清水湾朝早出现水龙卷，多区录得超过二十毫米雨量，多处有冧树，其中山顶百家道冧树，影响山顶缆车服务今日暂停。港铁大学站月台上盖设施怀疑受天气影响受损，要紧急维修。天文台表示，预料未来一两日持续会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提醒公开试考生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 有政党举办垃圾收费措施座谈会，有市民认为措施加重基层家庭的开支负担，又质疑是否适宜正式实施收费。亦有市民认为屋苑厨余机不时会故障，配套并不方便。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表示，垃圾收费经过讨论咨询和漫长酝酿，当局会检视先行先试计划之下市民的意见再作部署。又说政府无意透过垃圾收费政策为库房带来额外收入。香港代表团在今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历届最多超过350个奖项，包括6个特别奖、28个评审团嘉许金奖以及114个金奖。当局表示，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是全球发明界年度盛事，今年香港代表团规模是历来最大，有近700名来自40个机构，包括大学、研发中心、研发实验室、科技企业、政府部门和中小学的成员组成。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恭贺香港代表团，他表示香港代表团的成绩令人鼓舞，反映本港的科研的成果备受国际肯定，亦彰显香港深厚的创科力量，为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奠下稳健基础。斯里兰卡中部地区一场赛车比赛发生意外，一部车失控冲出跑道，撞向观众席，造成7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当局正调查意外原因。当地警方表示，7名伤者包括一名8岁女童，是7名死者当中包括一名8岁女童。当地传媒引述医院消息人士透露，伤者中部分人情况危殆。六合彩搞出结果是7、8、10、12、17、27，特别号码是25，头奖三注半中，每注派790万几。本港地区天气，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至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玩够了吗？ 古古吕思伟好了啦，殷济如惯性倔强， 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惯性倔强。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到屋安全啲，好彩又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啊，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都市人眼中的垃圾，对艺术家来讲，原来都可以是灵感来源来的。经培育博士举行的展览，就是记录过去疫情那阵的城市垃圾问题，希望透过画作找回快乐和宁静。 在街上面起那个时间就很少人而已。咁呢个过程里面咧，其实咧我见到好多一袋一袋嘅垃圾。咁呢个情景咧，就我发现咗佢唔系一两次出现啦，而系横跨成个年份啊！有一刻咧，我觉得好唔寻常，我觉得好似好超现实咁样样。 咁有一晚咧，我就见住啲垃圾啦，即系个个垃圾袋，咁咧就产生咗一啲嘅幻觉咯，好似一个个嘅彩色嘅气球咁样，咁啊慢慢升上天，但系咧佢又唔系升得太高，大概喺腰嘅状态之下咧，佢又跌翻落嚟，咁我就喺嗰、那个。咁重要嘅時刻咧，我就將佢記錄低落嚟，而創作咗呢一次嘅《石屎森林雨後彩虹橋》。最令我困惑嘅係，我發現咗好多喺街上面嘅人，佢已經好似冇乜感覺。咁我不斷問自己，即係會唔會自己係太過敏感咧？其實咧，佢喺啲街嘅角落裏面咧，已經係堆積到咧。我想是超过30袋的，最主要呢它是一个长时间的摆放，尤其是我发现到我晚上路过我会见到，而第二朝我起身上班的时候，那些垃圾和垃圾袋仍然存在。 展览《石屎森林雨后似有彩虹》即日起去到4月30号 KC100 Art Space。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空中结缘。空中结缘， 心欢喜，不生怨，一切事就让它空中结缘。 有缘就可以唱到呢只歌，我都好开心。因为当年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有个节目叫做《空中结缘》啊，呢只歌咧就系主题曲《缘》啊，咁啊系阿黄沾写嘅。我哋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有阿 Rita 老师，即系韦尔山啦吓。咁自从做咗呢个中年好声音之后咧，就叫做 Rita 老师啦。咁啊系人都识嘅，咁我哋亦都带咗两位学生，咁啊中一、中二即系。中年好声音的第一届同埋第二届嘅， 公平啲啊嘛， 系啦， 每一届都有一个， 系三四五六啊，如果再嚟咧，你唔知带 由一至三四五六都带晒嚟， 你下次搵个七人车啊，咁啊，不过老师咧就梗系要嚟到，即系亦都系我哋嘅常客啦，咁要即系示范下两位同学咧吓，应该老师现场同阿边时同埋阿坚哥点样夹法嘅，咁啊当然要拣嗰啲歌咧，即系我谂好参赛啦，好多人拣呢只明知故犯。 是的， 是的，是的，因为你都很热门的裸分歌来的。 嗯， 好，我们一起裸分。 了眼睛，真相 那需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今生去做你报警。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一切原是注定，因我跟你都任性。 在中年好声音那里，我成日好似印象中听到我好熟悉的那班评判老友呢，个个都是我好熟的。好似经常都会话一啲参赛者明知故犯， 系 即系拣错歌啊！你点样搞错啊？即系嗰啲咧，即系呢啲咁无端端自己搵嚟搞咧，即系嗰啲咧。 我觉得系嘅，有时真系会咁噶，即系明明系未必系啱佢唱，佢哋都会系都要唱，或者个 key 唔啱，佢哋可能攞高咗或者又低得滞。 好多时候都因为个参赛者系自己一路都好中意某一只歌，咁啊，所以咧。都会坚持我要插赛咁样啦，咁就俾啲评判咧就即系闹几句咁。 不如咁，我又想问一下你哋，如果你哋俾评审话你哋嘅时候，你哋咩感受嘅咧？其实 多谢老师啦， 唔系一定嘅，因为佢我觉得系有进步空间咯，即系代表 系啊。 咁我其实一方面系开心，当然另外一边咧要平息自己，又有少少失望啦。但系最终之后咧，觉得都系赚咗，同埋佢系为你好咧，讲咗啲嘢，你可以有得进步。 但你哋有冇尝试过，即系或者即系觉得你讲得唔啱咧？你有冇？你哋有冇咁样噶？ 嗯， 有都系心里边啫，系咪啊？ 咁梗系唔敢讲出嚟， 但系有冇嘅先得噶。 有可能会有嘅，但系我觉得佢讲嘅都系想你好嘅啫。 系 咁，既然喺咁多人面前都即係講咗佢意見，咁我哋應該 take 佢 advice 嘅。 呢個真係，所以佢做醫生就咁解。咁即係一聽就知道佢係。喂，喂 Sam 啊，我頭先一路講咧，我都好誒中意你一路自彈自唱啦。又嚟咯，好嘛？ 又嚟，好啊， 就唱一啲咧，即係大家都估唔到啊！彈著吉他咧，我成日都講咗好多年。乜嘢歌都可以用吉他弹嘅， 系啊， 我 觉 得 真系嘅， 真系真嘅。嗱，你又再示范一次俾大家睇下。好嘅，呢只歌咧叫做 《星语心愿》， 弹吉他唱歌，好嘢咧。 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假装漠不关心你，不愿想起你，怪自己没勇气。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哪里是否有尽头。告诉我星空在哪头， 是否有尽头，就像流星许个心让你知道我爱你，让你知道我、哦、爱你。 估唔到咧，俾啲掌声啊！即系佢应该系。有一个好大的创作空间在那里，因为怎样弹法怎样演绎这些歌呢是他自己创作。阿 Sam 捞，因为歌名叫做《星与心愿》，是一出电影的、张柏芝同埋任贤齐。任贤齐、任贤齐来看你医生啊，你知不知道 啊、是吗？ 他说任贤齐说喂、医生啊医生啊，我的心有啲事啊！ 哦，咩事啊？ 你话俾佢听，你佢咩事啊？ 好啊，我而家用呢首歌同佢讲，不过用国语形式。 好。心太软都系病嚟嘅， 系嘛？即系心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看。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自己到底累不累，明知道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是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看。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道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是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

只会心砌错，我的心真的充满砌错。自你迁居他乡已经过了半载，如你有兴趣，我对你讲一下近况。对你最爱那斑马，天天都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面羊。隆重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 呢只小鹦鹉咧就喺嗰度飞走咗咯。 呢只歌咧 系啦，童年回忆嚟噶，你嘅童年回忆。哇！呢只已經係唔係話太舊嘅啫 ，Bobby Chan 啊，陳迪康嘅原唱嘅，不過我就好中意啦，我同佢一齊玩民歌噶嘛。誒、我又唱一下先咁樣。其實呢只歌咧原名叫做《Me and the Elephant》，係有一隻即係民歌嚟嘅，嗰、那個歌手叫做 Gene Cotton， 係啦 ，Gene Cotton。咁 anyway， 我哋好多呢啲舊歌咧就真係無數咁多，你隨時可以點嘅。啊！即系下一次嚟玩咧，我哋可以点唱啦。 喺度已经有只歌想 点 噶啦。 佢点咪 Ocean Park 啊嘛，系啊 ，Ocean Park 系我嗰啲仔细个嘅时候，好似你咁样嘅年纪到啦。咁我哋唱咗一扎呢啲儿歌嘅， 好好听。 而家你成日都会撞到一啲你哋咁大嘅人啊，行埋嚟。我细个听你唱嗰啲小海豹啊，有冇听过小海豹？ 佢话佢搵唔翻。系啊，我以为我记错，但系我真系记得系欧瑞强把声唱呢首歌好好听。 总之因为由细唱到大咧，我由大唱到细，其实我嗰阵系我好大个噶啦。 会唔会有机会再听多啲？ 一定会，我下次搵翻晒呢啲歌唱一次俾你听。 好啊，好啊！ 啲童年往事，原来而家有人咧可以怀念嘅。Anyway， 今日咧我哋阿 Vince 啊、阿坚咧都玩得好高兴啊，因为咧大家嗰啲歌咧非常之即系动听啦，而且咧叫个 variety 啊，个品种哇种类风格好阔好大，仲有啲。自弹自唱的自己作品，即是原创的作品啦。头先就听过阿 Sam 啦，阿 Sam Lau 咧就唱过一只 Hello My Shirley。咁但系咧，而家又有一只，我又当新歌听，我未听过噶。 好啊 ，Thank you。呢只叫做 Silly Bird。 啊，边个咁 silly 啊？唔系啊，因为作只咁嘅歌系，但系呢啲英文歌名，不过是粤语歌嚟嘅。 是啦，粵語歌嚟，但是有一個英文版嘅都。 你有故仔個？ 係啊，有個故仔嘅。其實呢首歌嗰時咧，我就啱啱翻嚟香港2011年嗰陣時咧，寫俾一個女仔嘅朋友啦。咁佢就喺澳洲，咁佢就經歷緊一種叫做青年危機啊。 哦。 係啦，咁我嗰陣時身處喺香港咧，就想鼓勵佢，所以我就寫咗呢首歌叫做 Silly Bird 咧，咁就去係啦，希望佢可以鼓勵到佢啦，渡過難關。 好，聽下歌詞先。 好。Silly bird， 你轻唱着美调，曾在某个漆黑的世界一起等破晓。沿途如无聊，雨里透了，你想飞得再高，时间偏偏不足。But it's okay， 来慢慢活清楚。厌倦了，从没错。即使只想去躲 ，It's okay，not to be okay， 渴望过，从没错。即使丢失更多，最重要飞过。常被劝告定要紧抱每秒， 青春似遥，笑离别来吧，大笑轻轻的飞不折腰，迎接你畏惧的 It's gonna be a king。 来慢慢活清楚，厌倦了从没错，即使只想去躲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渴望过从没错，非单一的结果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I am here to stay Till every morning comes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记住你自己用独特方式飞，谁也没法伤你。 Bird， 有意义的一首歌，还有呢就是欣赏吉他之余呢就好怀旧，令到我呢即是当年我革命歌队嗰啲感觉返晒嚟。为什么呢？第一听到嗰个 acoustic 吉他，第二听到你打拍子。你用隻鞋呢就拍落去我哋嗰个 floor 嗰度，嗰个木地板嗰度呢。我哋以前都系㗎，我哋冇鼓㗎嘛。咁咪拍啲吉他囉。 好正㗎嗰个。 好正㗎，系啊。我哋以前就有一个人呢，即系两个人弹吉他㗎嘛。咁又一路打一路拍囉。咁最重要呢就系你个老师呢 ,Rita, 竟然吹口哨。嗰、那個口哨係佢吹㗎，你唔好以為我以前咧就革命歌隊，我唱嗰啲日本歌咧就我一路唱，唱完咧又我吹，吹完又又唱，係好辛苦嘅。你哋個嘴唇要轉位啊，你知唔知啊？ 成日都有嘅，有時會漏風㗎。係 啊，漏風。如果你嗰日得咧就好得嘅，一唔得咧就好唔得嘅。即係我哋以前唱嗰啲。 多謝老師。 咁我以前咧唱嗰只卡啫。Anyway， 咁啊头先你嗰啲俾我哋啲感觉咧，民歌队翻晒嚟，多谢你，多谢阿 Sam Lau 嘅呢只 Silly Bird。好啦，英文歌咧，我哋要揾啲熟噶，再熟啲噶啦。呢一只就系阿吕方嗰只求你讲清楚，系咪啊？ 系啊， 系啦。即系如果冇记错咧，就当然系呢一只好熟嘅，好多人中意唱嘅，真系，所以好多人中意听啦。所以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啊 Richard Copio 啊，韦尔山嘅学生，阿 Aldo 医生。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r na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all I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You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all I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The world may change my whole life through But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If the road ahead is not so easy Our love will lead the way for us Like a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Oh, let us make a pledge to meet in September and seal it with a kiss. And seal it with a kiss. Seal it with a kiss. 嗱，呢只歌咧原本大家都知道啦，即系 Brian Helen 嘅《Sweet the Kiss》50年代嘅。咁头先我哋中文咧就出边冇嘅，就系、是、一个我哋呢一个节目嘅听众，系一位老师嚟，佢写咗呢个歌词《蒙蒙细雨忆当天后》，好啱今日嗰个 feel 吓，咁啊落紧雨。佢寫俾啲學生嘅，調翻轉，即係唔係 to serve with love， 係調翻轉。我好唔捨得啲學生，因為佢要離開呢間學校啦。咁好多時候咧，呢啲歌咧都成為咗我哋嘅回憶嘅一部分啊。咁呢只歌咧，佢寫咗嚟，我諗都有10多年以上啊。咁即係就咁樣傳真傳過嚟嘅啫。佢又冇話，我版本係點樣啊？我係邊個啊？冇講，就咁寄咗過嚟。咁我就 keep 咗喺度咧，唱咗好多年。非常之精彩的一首，好有感情，因为是真感情嚟，好真挚的感情，叫做《愿一切留住》啊，系、嗯，睇下留唔留到先。而家睇个钟，我哋留几个钟都继续行嘅，扯都扯唔住，唔紧要嘅。我哋个个礼拜都系咁噶啦，吓、啊，如是者，希望咧每一天每一晚，大家都会听住一啲靓歌，勾住一啲回忆，然后慢慢咁样入睡，医生。咁样好噶 嗬， 对身体好啊， 好啊， 鼓唔鼓励你啲病人啊，即系临瞓之前听下音乐啊，听下歌咁， 梗系鼓励啦，令到佢心情舒畅啲，瞓、哎、觉都睡眠质素好啲。 系啊，不过太激嗰啲就唔好啦。 好，我哋 瞓之前 好， 唔会嘅。跟住落嚟还有半个钟头嘅全抒情靓歌，等住大家，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餐具和产品的法例明天起实施，不少食肆早前已经陆续转用环保即弃餐具，对于有指环保餐具并不耐用，有環保餐具供應商認為不能夠和塑膠餐具比較。對於有市民關注非塑膠即棄餐具的品質，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認為環保餐具材質多元，建議餐廳根據不同菜式選擇適合餐具。謝展環強調，今次管制的目的是希望在社會慢慢建立走塑文化，明白業界需要時間調整業務配合管制，當局會盡力提供適切的協助，以教育為先，人性化地按個別情況處理個案，業界無需過於擔心。警方過去兩日展開反毒品行動，搜查兩個位於油塘的工廈單位，以製造危險藥物和販運危險藥物，拘捕一個25歲本地男子，檢獲市值超過1200萬元的毒品。警方表示，行動中檢獲12.5公斤海洛因、8公斤大麻花、270支大麻煙油、大麻曲奇和大麻糖等，以及一些製造和包裝毒品的工具。警方相信已經成功切斷犯罪集團的供應鏈，會繼續追查涉案製毒原材料的來源。內地氣象部門預報，近期華南地區強降雨將會持續，珠江流域的北江將發生特大洪水，深圳預計未來一星期雷雨頻密。保安局表示，特區政府和深圳方面設有排洪通報機制，但鑑於暴雨的可預測性較風暴低，為完善相關通報機制，保安局局長去年11月已經和深圳當局商討並達成共識，在預計有可能排洪時會及早通知香港政府，並就排洪相關安排保持緊密溝通和聯繫。保安局表示，政府已經制定天災應變計劃，

一转眼天又想起你。 时间到咗11:37，我哋继续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 Albert Ao 欧瑞强。On piano 嘅我哋有 Vince，On keyboard 我哋有阿坚哥。今日嘅特别嘉宾 Rita 老师，即系韦尔山同埋佢嘅学生 Sam La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It seems the natural thing to do. Tonight, no one's gonna find us. We'll leave the world behind u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And hope that deep inside you feel it too. Tonight, our spirits will be climbing to a sky filled up with diamond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that midnight sun is gonna come shining through. Tonight, there'll be no distance between us. What I want most to do is to get close to you.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soon, this old world will seem brand new. Tonight, we will both discover how friends turn into lover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that midnight sun is gonna come shining through. Tonight, there'll be no distance between us. What I want most to do is to get close to you.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Tonight. 多謝 Rita 同埋 Sam. Thank you. Thank you. 跟住我哋有第三位的特別嘉賓 Aldo. 今日首呢首《傾城》， 《傾城之作》。 熱情就算熄滅了，分手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語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自凄冷的心笑。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 全城为我发光痕迹，浮华盛世逐翻收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静，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自制冷的心笑。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发光眼睛，浮华盛世逐翻收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静，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孤是美声更动听，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停留欲语到了阵营，来营造这绝世的风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静，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我相信呢只歌喺中年好声音都好多人唱过，我觉得，但我冇睇，但系呢啲歌永远都好听，永远都受人哋喜爱。有共鸣嘅倾城，我哋跟住我睇睇个天气预测，又好想听呢只歌，又怀念住陈百强，所以请阿 Rita 同我哋演绎烟雨凄迷。 恋情陌生与悔恨，终于默然遥远，难再近，烟雨凄迷，伴我独行昏暗街头，你似梦幻般飘近，捉紧你呼吸渐深层，迷糊地世界已渐暗，如何于纷飞湿透身，失足的两手来拔刀伤透这颗心，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来继续疑问。 将肌肤贴紧，空虚的压迫，谁又可抵抗这点真？看透了夏季，原来与它必须发生。 谢 Rita， 烟雨凄迷，导师带领住一位学生叫做阿 Sam。自弹自唱，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more than I can be. Hi Sam, can I join in? Yeah. There is no life, no life without his hunger. His 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Sorry, Sam， 就突如其來的一個感情，我好想跟住你一齊唱。 Thank you， I love to join in。多謝 Sam 老，多謝啊 ，Rita 老師， 多謝歐俊老師， 多謝 Aldo， 多謝。 係突如其來呢啲感情控制唔到添啊！其實我呢一排都浸淫喺呢一個好多嘅 classic songs 嘅世界。咁我喺度借少少機會咧，多謝琴日咧，就係即係。去到文化中心嗰個大堂嗰度咧，我哋搭咗一個好大嘅台，好多全場坐曬喺度，係坐曬所有樓梯啊，所有二樓三樓啊咁樣，就係我哋政府康文處做嘅一個咧，也文也武，我裏邊嘅我有三場嘅演唱會，免費嘅，係俾大眾市民嘅，我好想做呢樣嘢，所以今年我會做好多次。咁啊，琴日就滿曬啦。咁然後咧就感激佢哋嚟啦，就全場一齊唱啦，唱曬所有都係我哋好似今日唱嗰啲歌咁，大家都識嘅。咁啊，下一次咧就去到沙田嘅博物館啦，文化博物館嗰度，咁啊都會唱呢啲歌，亦都會有點唱啊 Vince 喺度。咁所以咧，如果到時咧揾曬你哋三個嚟咧，就幫我哋手，因為你點唱啊嘛，因為點唱咧就乜嘢歌，我哋有啲歌我哋唔好知話，你哋啊實知噶嘛，咁啊大家都知咧，咁好玩嘅。咁啊嚟緊咧就都係5月啦，5月19日啦。咁我自己咧又有一個咧係俾普羅大眾嘅演唱會咧，就係20几号嘅，咁当然我哋都有点唱环节咧，就唱晒几十隻咧都系耳熟能详嘅歌，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喺呢一个真系点样叫普罗大众咧，我会特登做到个票价好似睇电影咁嘅价钱 ，OK， 咁大家都可以 join 啊嘛，系咪啊？咁今年我好想做晒所有呢啲嘅工作，一共有好多场嘅免费加一啲好低价嘅演唱会， 好有意义。 跟住咧，我哋最后一只歌咧，我哋请Rita 老师。 Time, I've been passing time, watching trains go by. All of my life, 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 Wishing there would be someone waiting home for me.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my life, looking back as lovers go walking past. All of my life, wondering how they met and what makes it last. Would I recognize recognize the fac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So many quiet walks to take, so many dreams to make, and with so much love to make. I think we're gonna meet sometime. Maybe all we need is time. And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nd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my life. 可能是他，不过一定是你，有一个甜蜜的美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It might be you。已经接近尾声了，多谢大家收听二千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我们有 Rita， 有阿 Sam， 有 Aldo， 有 Vince， 有阿坚哥，还有你。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